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第二節，大家正在講到好相識，大家很想知道八卦。雖然其實一個人經歷過感情上的波折，或者在愛情路上有些跌宕，是好的，對你的成長，對你整個人的思想是一個助益。當然，這次我們五區都有這麼出色 咁有位嘅年輕人啊參與，你其中咧，我覺得係香港嘅福分嚟嘅，即係最主力嘅鬱敏啊、陳雲啊、黃楊達啊呢啲主將， 唔使講啦， 但係其他嗰四位年輕人咧就唔簡單啦，阿泰啊同埋阿水媽嗰啲咧就代表即係注重教育啊各樣啦咁。 四眼加埋邦尼斯咧，其實就係俾人一個好清新嘅感覺，都係有學識啦，有能力啦，又外表吸引啦，係啊，好重要嘅。其實政治都係一種表演嘅事，有一感覺有即係對未來有憧憬啦，即係因為其實有時都係去 sell 一個即係sell自己啊，或者sell一個意念啊，其實都係將一個希望送帶俾人咯。冇錯啦，冇錯。所以佢個樣好緊要嘅，即係大家見到個個都係開心，哇！即係好眼前一亮啦，四眼靚仔又不得講啦。邦尼斯更加唔使講啦，其實冇咗你係熱血嘅寵兒嚟嘅，但係個個都好中意，係啊，個個都好錫你啊，應該係咩咧？係嘛？ 都OK啦，個聲又人靚聲甜啦，好簡單講，就真係一定係好中，好多人中意行出嚟就已經好多人中。更加難得原來哇，佢原來個學歷咁高，OK啦。個個都嚇咗一跳，哇！建築師喎，好唔簡單喎。荷蘭建築師，荷蘭咁即係㗎。你香港要畢業㗎，你唔好成日講你荷蘭啦。香港要畢業係好，唔係喺香港嚟講嘅，係咩嘛？所以我 都係喎。 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強調嘅香港要畢業嗰個 architect 都好有份量㗎，係啊，唔係，我意思係因為頭先我講話唔同地方有唔同牌，所以我都唔敢亂講呢啲，即係要係咩？ 點解唔缺乏香港嘅咩？ 係啊，要再另外做一啲功夫咯，可能要考個試咯， 係咪又要一個專業？ 見習咩實習啊咁樣嘅，唔係佢哋，因為佢哋個試就唔同歐洲個試啊嘛，即係考嗰啲 paper 就唔同我哋。哦，咁樣， 即係你唔可以用台即係荷蘭嗰個資歷喺香港， 要做一啲功夫咯，即係好似 然後就有一個資歷嘅。 咩啊？認同係啦，即係唔同，係有啲複雜嘅，不過嗰個， 不過唔緊要啦，呢啲呢個你嘅事業其實就係你嘅後盾嚟嘅啫嚇，唔係㗎，我中意下。而家你出嚟打仗咧，呢個學歷咧就唔係你把劍嚇，即係你嘅 backup 嚟嘅啫。但係當然咧，但係一個功利嘅社會咧，始終。 始終都離唔開佢，就係要睇你個背景啦，你出身啦，好慘，唔慘，係一個功利嘅社會，好正常嘅。不過問題就係話，我哋有齊呢啲條件，又即係有咁有吸引力，仲更加難得係嗰個理想啊，嗰個理念咧，係 solid 到咧，我哋覺得真係無懈可擊嘅，冇好難揾人攻擊你噶啦嚇，係咪啊？其實總會有美出現嘅，你都係從你都好好彩噶咯，蘇花都冇咩嚴重嘅攻擊你嘅事情，暫時未有啫，但係暫時未有。冇啊，其實你要講啊，其實有好多都係抹黑你啫嘛，即係抹 黑唔到啦，因為事實上如果你覺得自己抹黑就 真係生安白造 咁啊，係咁啊，係，但係抹 黑 嗰啲生安白造一生都咁，你都要睇下有冇機會俾人生安白造嘅，即係你咁 pure、咁 clean、咁 green，咁有啲人即係你想做，你都要真係要扭盡六淫啊！真係嚇，不過唔使驚。 邪不能胜正。 嗯，同埋都系讲翻嗰件事啫嘛，我哋即系我哋一直都系即系将，其实如果嗱，有一个即系如果佢要攻击一啲鸡毛蒜皮嘅事，咁即系话你本身个政绩或者你嘅理念根本就系无懈可击， 系 佢要揾啲其他嘢嚟攻击你， 冇错啦吓，即系你即系想攻击你个人啊，所以你个个人，我哋而家我哋嘅咁多个准备参选啦，有意参选嘅我哋嗰啲叫人选啦，其实真系哇唔系 perfect 都。excellent 噶啦，即系令到我哋觉得好好振奋，好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建国啊，我哋呢、這个即系制宪嘅工程啊，选举工程系冇乜机会输啊！但系当然我哋唔单止要赢啦，仲要赢得漂亮，赢得有声势。咁啊，我哋拎出嚟嘅台面嘅人物就已经咁唔简单啦。咁吸引力又當然多啦，大啦，咁 我哋 即系你會對市對選民啊！你跟落個街咁耐咧，其實我就係想問你啦，你落街咧直接去接觸嗰啲人市民啦，其實你個感受咧由四月開始噶咯喎，唔係喎，三月開始添，已經落街噶啦，係咪啊？ 唔係啊，嗱，最第一次 宣布啊，係喎，宣布呢個計劃嘅時候係。二月尾啊嘛， 唔系啊！我想讲咧，真系落街咧，我2012年已经开始 了，嗰次唔系你嘅公选举工程啊嘛，今次唔系啊嘛，今次你系主角喎，你嗰阵时系茄喱啡嘅啫嘛， 唔系，但系嗰、那个其实我好中意落街嘅， 系 我 啊呢样嘢我真系佩服喎，我好佩服， 我反而即系应该话喺咁多样叫做抗爭文化抗共的工作之中呢、 啊、你成日都有落街的 我其 實是比較都沒有你喜歡哎呀真的好啊 我加入了義血公民之後因為我第一 即有這樣的經驗 是第一應該是說 我其實很怕山的也都其實我本身的人是比較寡言都安靜一點 的是啊我都覺得是 但 是,、即是後來做節目才會變成不斷要說話是、啊、但是、去落街呢我全因為我可以直接見到個人我可以望住隻眼啦，然之後可以將 街裏啲人行嚟行去，邊望到佢隻眼啊 ？OK 喎，嗰陣時 咁好，你如果有眼神接觸，即係話你 get 咗嗰個人噶啦，佢肯望佢肯望你 都 OK， 你又望到佢。其实这个是一个 connection 的。 是啊跟住你觉得亲手将一份理念是亲手给他呢那一下的满足感同埋即是 你感受真的有人很乐意去接你那份单张。 是 啊, 是 啊, 啊你太你真的有人缘。 开心啊、那 個、哇你这个人缘不简单这个天分来的。即是很有人 缘。都有人闹的。 是不是闹不要 紧。但是你 有人望你没错啦而不是呢店行店过眼尾都不望一眼。即系点解你话你肯落街，你又觉得享受哇？我真系好难得，因为我都试过偶好少咧，我都好怕喺人街嗰度，我系绝对，因为你即系 谂下污糟， 唔系热就污糟啊，而系我好怕见到嗰种冷漠嘅面口啊、哦，我好怕，好唔中意咧，好惊，即系唔舒服啦。总之即系变到啲人咁冷漠啊，因为喺街度啲人咧人来人往咧，系、 哦、 你感觉嗰种距离同埋冷漠嘅人，好似人逼人咁，好似好 close， 但系人嘅距离系好远嘅。我相信有阵时咧，所以就话你喺街嗰度，如果系接触日市民嘅期间，你感受到一种 contact， 呢个系你嘅，你嘅魅力啊！ 唔系啊，因为嗰样嘢真系，即系你系为咗嗰啲人争取紧一啲叫做公义或者 信念重要，边个信念？ 而佢哋系有份噶嘛，咁佢哋冷漠，即系可能你只可以话你做得。未可能你未夠熱情咧，咁樣咯。 太熱情又唔得嘅。 係啦，即係當然你咪哇攬啊，即係我哋冇話定一大興 咁。係咯，好似嗰啲派宣傳單張嗰啲咁樣咧，或者喺街企喺度賣唔知 sell 乜啦，係咁你乜嘢金乜都係企喺度 sell 噶啦，咁樣嗰啲你覺得又好得人好恨憎或者點噶嘛？所以我就話好難得喎、啊。咁你即係 真誠打動佢咯，係多謝咁樣咯， 好吸引啊！好有日本 feel 我都信呢樣嘢，即係有時候你去到日本，你都會覺得，哎呀，你咁有禮貌或者咁誠懇啦，即係最少佢做出嚟係咁樣啦。咁你覺得唔好意思，我都接一接啦咁樣咯。 哇！呢樣嘢好難得，我覺得冇得頂嘅啫。呢樣嘢已經好吸引啦，真係咪？好難得，好難得。咁即係注定你係會成功。 咁又唔飲飲？ 呢個人緣啊，唔係好容易，唔係有嘅天生嘅。 我相信係。 你 project 俾人係乜嘢，然之後人哋都多少感受到。 當然啦。 咁我其實好多手足都好叻嘅，我覺得。即係我同佢即係我而家 share 咁樣，你覺得好似好人緣咁樣，或者好做得好好咁。咁但係其實我發覺好多手足其實都佢本身個人都係好安靜，或者係好 寡言嘅木納啦。 佢都好用咁 有 positive 嘅人嚟嘅。 係啦，為咗一個信念或者為咗個工程，佢肯去跨越自己 一步。 哇！我覺得呢個係。非常 其實 即係 一個提升嚟，個自己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喎。 係啊，係噶。 咁如果咁樣，尤其是你即係自己做嘅嘢，你個有個信念啦，咁個滿足感都大嘅，好大嘅真係。 係啊，不過後嚟即係因為做咗主持之後，真係冇時間做街派報紙，即係少咗好多，咁都 而家就而家唔得啦，而家要全程投入啦。你差唔多日係咪日日都會落街 啊？我落到就都會落嘅，盡量。但係其實四眼落多好多嘅，不過咧我就多啲負責一啲後面文宣啊議題嘅工作啦， 拍多啲片喎。睇唔喺街度接觸唔到你嘅人喺 Facebook 嗰度可以點接觸到你喎？係啊，每一次都要拍低啲片啊，擺上網，因為我都有覺得你講得幾好嘅啊，真係唔容易啊，我都佩服你。哎，好嘢好嘢咁啊掂啦，咁啊掂啦，我哋真係又真係覺得係非常之感恩啊，真係 都慢慢練習啦，有好多嘢。不過另外一樣嘢，你講開拍片就係、其實我都我一日。當初2012年我去參加呢即係呢個抗爭工程啦， 即係助選啊，幫黃楊達助選嗰陣時， 佢咧因為重度 Facebook 嘅用家嚟噶嘛，即係我哋即係呢個群組或者係咩，咁但係我話我唔用 Facebook 嘅喎， 係咩？ 咁點算咧？係咩？我哋你都用 Facebook 啦，咁樣 即刻開翻 個，係啦，咁去到而家一路呢幾年嚟都變咗有啲半公開嘅事要同大家講啊，或者主持嘅嘢啊，咁就用多咗好多，到而家就係重度啦，變咗重度。咁但係我其實唔係好鍾意用即係。 咁你而家係為公事咋嘛。 都係 係為公事嘅，我覺得個 Facebook 嘅方便嘅，即係你又唔好有啲人咁將自己啲日常生活啦、屋企影嗰啲嘢啊擺曬上去嗰同冇乜意思，反而。但係而家 我唔中意啫，啲人都 OK 嘅，我覺得。 Facebook 係好重要嘅一個 media 嚟㗎啦，而家變咗。 係啊係啊， 我哋冇任何渠道去宣傳。 係啊係啊。 咁我而家亦都係靠個 Facebook 去睇新聞㗎啦，已經。 系啊，其实好多人 接收好多资讯都系靠个 Facebook 噶啦，咁啊，所以话你要拍多啲片啦，阿四眼都拍多好多片啦，吓，咁你啊，如果讲选举工程啦，你个拍档吓，个个话靓仔，咁你觉唔觉得佢靓仔 咧？我啊，哇，你呢个摆喺我两难嘅局面喎， 唔难咁系靓仔靓仔，我嗰阵时第好早之前噶啦，我请佢上嚟，我其实我围绕都系话人哋个个都话，嗰阵时未有咁行啊，话佢靓仔嘅时候，我真系觉得，我都觉得佢好靓仔。我成日担心， 唔系而家本仔出咗好多男神啊嘛， 咁啊系，唔系靓仔系有褒有贬噶，咁我所以就话咧，哇靓仔会唔会你个障碍啊？我有问过呢个问题，靓仔会形成一个障碍，即系女仔都太过靓，或者身材太过好啊，咁都会一个障碍噶，人哋觉得你净系靓啫咩？ 花瓶咁样系嘛，即系 男人都可能变花瓶。 我就佢唔。我唔系中意啲 type 啦，只系 最紧要呢样，唔系你男朋友惊死啊！真系，唔系即系大家都咩啦？哇，又靓仔又靓女啊，一对咁样行出嚟咧，真系啊，个个都好吸引，好眼前一亮啦吓咩？梗系俾即系而觉得好最好嘅绯闻炒热嘅材料。 等我官腔啲咁答先，我哋而家唔谂呢啲嘢噶， 即系唔系你谂啊？我哋去谂啊嘛？啲 Facebook fans 喺度中意幻想啊嘛？ 唔系啊！而家幻想佢同阿泰啊嘛，而家 咁先精彩啊嘛，萬能 key 嚟噶嘛，即系我就话咧，其实好玩噶，咁样先热闹啊嘛。即系最紧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你有另一半啊，阿四眼有另一半，咁啊，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变咗即系纯娱乐， 唔好攞我娱乐，攞我同阿泰娱乐得。 是 OK 的，好玩的好玩的，但是当然啦，四眼不是得个样啦，他真的很勤力。 他是很勤力的， 他真的很勤力，这个就是潮州佬的性格， 是不是、啊、 潮州仔的性格，是 的， 很勤力的潮州人， 这么勤力 都、我又是潮州人来的嘛，我又做事很勤力，你是不是潮州人？ 不是、啊、我练精学懒的嘛，你记不记得他 勤力，我連即可能 啊，真係好彩你拍咗個勤力嘅啫，如果唔係大家真係累鬥累嗰陣時啊，咁啊有陣時。即系拍档上咧，会唔会有阵时咧？啲性格应该好唔似嘅，系嘛？同阿谢颖嗰啲性格，你觉得？ 一开头还突话我哋两个有啲特质似咯，我又唔可能某一啲方面啫，我觉得都唔系好似。 我谂眼镜嗰方面会似，会唔会咧？ 我唔知咧。 佢 因為參加得五區公投嘅人，其實全部都 眼鏡，冇錯啦， 所以我都捉唔到， 即係眼鏡啊！因係即係其實眼鏡嘅意思又唔係扁嘅，係堅毅咯，堅強咯，好個意志係好堅定啊！ 係啦， 啊呢樣嘢係重要嘅。咁當然啦，我哋嘅社會工程工係講大事業啦嚇，我哋點解有建國啊？啱而家參與嘅朋友其實。话年轻又唔系年轻噶啦，都一般人以为廿零岁未过三十岁就仲好年轻，其实唔系噶啦。你挨住三十，其实你已经咧人生系要好多重要嘅事情咧，系要去思考同埋计划。你避唔到嘅，避唔到嘅，呢样嘢始终系生活一个人嘅社会啊嘛，系咪啊？咁我就话啊，其实我哋而家建国咧，对你哋嚟讲咧吓，当然啦，系一个起步啦，但系好有迫切性。因为 你去到一个成家立室的那个年龄呢心情是很复杂的，你觉得会不会呢？即使你我现在不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跨入三十岁就不到你不想的了。因为生理上呢你的确是有一定的障碍和束缚。 我又真的没什么这个这样的考虑，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 因为没有时间，没时间去考虑，你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你真的你我说你的人生已经丰富到比很多人都丰富，你实在太忙了，太多东西 去思考啊，那你没时间去想，叫你想都没得想。但是我觉得逃避不到就是也都是反映那个建国的迫切性，就是因为我们要看看住屋的问题啦，家庭的问题啦，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啦，其实这些全部你都要面对的，终有一天要面对。 我想好彩是即我家里那个体量啊，同埋嗰个即负担都比较轻。 咁好，有冇兄弟姊妹啊？ 有啊。咁都系 你大定细啊？ 我系大， 你最大 啊？系啊，我系大。咁但系好彩，但屋企都唔系太需要我担心，即系冇去到话我停咗做唔做嗰啲。 喺屋企冇经济压力， 都算系冇啊。 咁你自己个人咧？咁你有冇人生啊？你 我其实好简，我比较简单嘅，即系我觉得好少嘢就都 OK 到噶啦。唔系我都有好有物欲，嗱我要澄清，我都好有物欲，我都中意工作啦，亦都中意，但系就未去相对比其他人少。或者是在一些 你是踏实很多了，好比很多人都踏实的，很重要的 了。我喜欢揀一些好像很小众的东西 去买或者投资的。 不醒目咯。 我喜欢那些好像觉得自己有 taste 的。 有 taste 啦，你是建筑师来的嘛。其实就是另一个讲法，就是一个艺术家来的嘛。艺术家当然是有性格 有自己的口味的啦。 所以我就没有跟一般现在我同龄的人的担心咯，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好大。 其实嗰个问题就系唔系我唔系嗰度吓你，而系咧你同一般同龄嘅人好大嘅分别就系你嘅理想好大。而家你亦都系参与你嘅事业咧，唔同一般人嘅搵钱嘅事业，就是、工作啊搵钱啊嗰种，而系你系为一个国家一个理想好宏大，所以咧一啲。即是一些叫做传统一点的烦恼呢埋不到你身暂时。但我成日觉得呢，这家你不是为自己的。我觉得你想想呢，就是跟你差不多年纪或者差不多遭遇 都要踏入人生这些阶段的朋友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玩因为三十零岁，我曾经有见有些朋友上来，好像司徒格大那些三十零岁啊还有啊。 我说他都三十零岁，阿泰呢 三十零岁泰都有危机的。好烦恼噶，其实同埋阿边个仲啊，仲有一个阿 Kevin 啦，阿 Kevin 成40岁， 佢我谂男仔大啲咯，可能 系啊。咁你话系咪？唔系、啊，仍然活得好年轻，因为我哋有理想啊嘛。啊，不过我觉得就去到咁嘅年纪，一个人如果去到三四十岁，你就算啦，我当你三十岁留下咧，仲系年轻啦。你唔到你唔谂家庭同埋即系我讲一个建立家庭啊，或者下一代嘅问题噶嘛。但系而家我哋香港嘅环境，事实上系对你嚟讲，你觉得系好 恐惧嘅，好似水妈嘅参选嘅原因，佢又为咗下一代系好啱嘅。你哋而家虽然你话我未有下一代，但你将会有噶嘛？啊，或者唔好话你唔好，我觉得唔生仔唔系一个人生嘅理想嚟嘅。但系你就要，即系好多人都系需要有下，亦都会有下一代。其实建国系为佢哋。是不单止为自己，但我希望所有香港人都要醒觉这件事，现在的迫切性是很重要的，没得再拖的了，没得再拖的了。我们香港其实有很多呢、有能力啦，有条件有才干的年轻人啦，好像我们现在的参选帮你晒太婆啊， 积极考虑，积极考虑， 即是这些即是将投身于政治这场运动，我发觉越来越多人参与呢，是令我觉得是很兴奋的，即是回想我们那个年代是功利只会想赚钱的、 都会的，即其实都有的，我们 有几多人 去投身于理想，现在这个理想可以讲话是只有付出冇收入噶， 系噶， 变相系， 系噶，系噶。 你如果系一个唔好话功利嘅社会啦，正常嘅社会咧，都唔容易去做呢个抉择噶。 系、啊，冇啊，但系有时系。嗱，呢個都係之前我話好 depressed 嘅時候得到嘅一個領悟嚟嘅、嗯，就係、是、即係其實有少少嗰種道家思想咧，即係想即係功成身退，即係去做咗一啲事出嚟啦，幫即係幫大家又好，或者幫呢個地方、我自己又好，做咗一啲啱嘅事啦。咁、如果去到人生就其實都是過一些時間啫，最後什麼都帶不走的嘛，即是哇大家好，大家好好婆婆添，我突然間 好有悟性喎，啱喎，啱嘅喎。其實你有冇宗教啊？有，我中意問。 我都冇 冇咩特定嘅宗教信仰， 唔可以話係屬於 Christian， 但係都有會睇啊，會研究。 我研究聖經，即係你對 Christianity 有即係有一定嘅 感應，有少少感應。咁但係都。 所以有哲學，所以其實犧牲精神先就係 Christianity 嚟嘅。 是 的，是的，是的，基督精神，基督精神嚟嘅，系啊，咁而其實蘇花咧投入咗咁耐咧，你話黃楊達宣布你將會加入嘅時候係幾邊一月？四月？ 哇，唔記得啦， 嚇咪跟住你就積極，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喎，你覺得點啊？喺哇，真係好慘喎，又曬又升。 嗰啲我反而我覺得唔係好辛苦，但係即係要handle 好多人啦、人事啦、安排工作啊，嗰啲反而要多啲學習，因為你其實係管理團隊啊嘛， 係喎， 管理團隊都係一件好麻煩嘅事 咯，係啊，真嘅係啊， 涉到人嘅時候就 哇，咁你都幾掂喎，應該你都估睇唔到你有領導才能先至搞得掂喎， 都唔係啊，學緊㗎，即係 喂，其實咧。嗱，咁样我哋讲我另一个问题啦，你同阿四眼啦，打个团队啦，咁啊边个负责设计划啊，做 planning 啊，或者系做指挥嘅工作？ 嗱，最中央大嗰啲嘢咧，其实都交翻俾大将军 的，大将军 嘅 大统帅 系啦。咁我哋下面譬如有啲活动筹备啊， 你自己个区你都要话事噶，你而家有个地头咯。 系啊，即系活动嗰啲，我哋 你有个地头，你系上下好多嘢安排，又要即系睇点啊，好烦噶都 好烦噶，即系同埋好多细节啊。 咁其实你觉得有冇困难啊？ 有噶， 咁你譬如我普通燈油火蠟唔需唔使你俾錢啊？但係有啲 都唔可以使得咁盡噶嘛。咁其實都係公投制憲嘅， 冇錯啦。因為係人哋嘅捐錢咧，你使得更加要謹慎。 係啊係啊，係 更加要謹慎，因為你要驚唔想浪費啊。咁埋，但係真係好多細雜務啊，要安排嚇。其實人事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嚟嘅。 系啊， 好非常 复杂， 好复杂工作。 我唔系真系一个咁中意 social 嘅人，本身，所以有啲嘢要学一下交俾其他人咯。 喂，其实唔 social 嘅人用更加要做管理，我觉得。 系嘛？当睇唔到，你搞掂啦。 咁你有阵时咧，唔好咁 social 嘅，即系有阵时咧，咩都讲啊，老友啊，或者照顾人嘅感情感受啊，咁样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多嘢咧，你就做得唔够决断。所以有少少，因为个人咧要 cool， 要够 tough 啊，因为你要管人啊嘛，唔系话你要管人啊，而系你 安排工作， 所以真係要靠好多人幫手，同埋要學下知道哪個人做哪些事最好咯、 其實現在是摸索緊的， 都要啊，都要，因為太多人 了。你試過管即做做阿頭，我哋讀書嗰陣時候或者係做 project 嗰陣時啊嚇啊，即係你做你做統帥咁啊，你真係你安排你做乜做乜做乜咁啊， 都會噶，都會有 咁嘅經驗噶。 但係嗰、那個角色又唔同好多嘅。 當然啦，當然而家個個都差唔多業務性質噶嘛，咁我有咁性格噶嘛，尤其是公民。 係啊，你真 係 好了解， 個個都好有個性噶嘛，點會咁容易俾你點東點西嘅啫？唔係咁容易嘅。 是 啊，咁要同啲工，但即系大家啲合作伙伴啦，唔系净系四眼啦，好多其他人都帮手啦。咁会唔会有阵时都有啲不快嘅事情噶？ 实有噶啦，无可避免。其实我谂每一个团队都无可避免，真系不过就咁手足之间，其实好多自己都明白嘅，即系加入得呢个团体已经明白啦，即系大家都系手足。 咁啊，最紧要大家明白，最紧要大家明白，互相体谅吓、一定有拗叫嘅，同埋有啲。即系呢样睇唔过眼啊！即系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就咁多个棱角啊！ 系啊， 唔系容易嘅事。但系我觉得你应该处理到，因为你其实都够足够嘅成熟同埋冷静啊！啊，咁譬如你同阿四眼有冇分工啊？ 都有即系佢就可能街站嗰边会跟得紧啲咯。咁同埋即系一啲大啲嘅活动啦，可能系。咁我就多啲做即系地 务啊、杂务嗰啲嘢， 同埋一啲研究一下啲议题啊，咁样嗰啲咯。 咁样都配合都好好，即系最好紧要各司其职啫，做翻你自己。即系恰当嘅工作啊，你自己专长嗰部分啦、啊，当然啦嘛。咁你我觉得你嗰个地办最难得嘅有个叫毒品交易啊嘛， 就啱晒你毒品交易啊， 系啱晒你，啱晒你嘅专长啊，同埋性格啊，几好吓、啊。咁、其实咧，我就话咧，如果你喺合作伙伴嚟讲咧，有阵时会唔会有一啲除咗工作上咧，有啲情绪上啊，一啲令到你觉得好困扰嘅嘢咧，你会觉得好难 handle 咧？有人唔开心， 哇！真系而家暂时都仲未有好大剂嘅情绪波动， 有福气啊你！ 但系咧，其实我哋都整紧一个保险机制嘅、即系譬如一啲核心啲嘅工，即系多啲工作啦嘅手足咧，都要问定啊 ，Vonix 你如果你中意食啲咩？你中意食啲咩？有啲咩如果你情緒唔好嘅時候，我即刻買俾你食。咁你 list out 曬出嚟，跟住好啦，我而家話曬俾你聽。 OK， 呢個啱喎，即係有咩嘅 relief button 咁樣，有啲咩危機處理。 係啊，有啲即係關心啲嘅時候，就話幫你今日有冇？即係佢可能見到我某一啲，我有時都會上 有啲情緒。 即係其實我係即係都係一個機制嚟嘅，即係譬如我 check 個 post， 可能係咧安慰下自己，又同大家 share 下咁樣令到自己都平。行啲啦，咁跟住有啲人朋友睇到个 post 就啊，你有冇事？跟住就话喂，而家嚟买雪糕俾你食啦，咁样呢个系 好 sweet 噶，系啦，啱啦，好 sweet 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咁变咗其实工作咧虽然系艰巨啦、痛刻苦啦、痛艰难啦，但系能够喺其中又得到咁多乐趣。吓，我好高兴， 都系学嘢咯，学嘢。 咁我听到你咁样讲，我好高兴啊，因为我好担心咧，年轻人咧受唔受得苦噶？咁啊 ，OK， 吓，其实唔系话受苦嘅，其中里边都有啲乐趣。要珍惜啲樂趣咯， 會咩喊嗰啲我都珍惜噶，即係你都冇乜機會為咗啲呢啲咁嘅事 而 崩潰咁樣， 真係難得。 其實都係即係都好似最後講啦，即係咁你過都係過啲時間啫。 其實而家先開始。呢場戰爭一開始，大家心理準備啊，同埋即係精神啊、思想上各方面嘅準備好重要咯。咁我哋又幫你呢個健將嚇，唔好睇佢啊，細細粒粒啊，好鬼硬淨啊，打起上嚟啊，一定 快啲加入團隊關照下我。 唉，我哋要打勝仗，我哋要靠啲強悍隻健將嚇。好，哎呀，夠鐘啦，多謝大家，拜拜， 下次再講啦，拜拜。